会不会再天亮了，嗯，不明天也无所谓了，就静静地看青春难以难舍，泪还是热的，泪很冷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女儿名凤儿姬，淑儿正。 这首摇篮曲，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哄她入睡。其实，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她安静入眠。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坚强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交通运输部就共享单车发展展开为期2周的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今后共享单车将实现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提供服务。广信印发关于实施全部推进政务公开亮相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涉事责任部门需1小时内公布事实信息，5小时内发布全屋信息，24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成都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目前获批。根据规划，到2020年，成都市共建设约8.8万个自用充电桩，780个充换电站，实现所有停车场自用充电设施全覆盖。中新网消息，22日，我国首份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导在北京发布，针对糖尿病患者疑惑的到底能不能吃水果、日常进食顺序和讲究、能喝哪些饮料等问题，提出了权威的建议。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我的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是在梦中的夜晚，一回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今生的爱从来不 谁来铸就？尔虞我诈，世上过。 月光太温柔，嘈杂不说 一心要那听着有阴谋阴谋别说很多很多都热闹也分散过不过年天不休而你经常被满是左右谁来出丑尔虞我诈是善过说不清对与错 在热闹的场所他以为这样可以掩饰掉冷漠他喜欢往这个城市最安静角落走担心脆弱被人识破他住在同一栋楼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心无人邂逅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地错过在人群中淹没他渴望能有人分享夜晚和失落他最怕独自面对脆弱其实他们彼此距离在两三个窗口不同的心一样寂寞他和他住在同一栋楼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心无人邂逅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地错过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心无人邂逅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地错过群众淹没在人群中淹没

起陪你游戏，扭曲着情绪。也许你从来不了解，你的爱会让我窒息。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Catherine， 我不属于你。Catherine， 我要我自己。抓得越紧，越抓不住早就破裂的感情。道理你也不可能分心，只希望你能够了解，为什么我离你远去，我要找回被夺走的星星。 Catherine，没有你 Catherine， 也不能在一起、oh。相依，如今分离，都是命运而已。有一点痛，有点遗憾，更多的叹息。Catherine， 我要离开你。 Around the night, watch the sunrise from the tropic eye. Just remember, darling, otherwis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rlando,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Just remember when a dream appears, you belong to me. And I'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喜欢，不要让我再不安，总是很徘徊。如果这欲望还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着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着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开？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害怕过的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

廊坊0316715530 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我想我不够爱你，我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我想我不够爱你，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满足记忆的耳机，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才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在心，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零九科学考察船22日上午抵达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作业区。蛟龙号计划23日进行本航段第一潜，潜深为4800米，水下时间约9小时。22日，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已经在罗斯海地区完成了规划选址，即将开建。国办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等15省份的100个县，重点围绕城乡规划等方面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的规范化试点工作。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企业主体责任，鼓励免押金提供服务，提出对企业和用户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进入信用记录。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 他总

在深夜里，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听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只说一次，最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曾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心里

到那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回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道谁对谁重要，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与迷人城堡迷惑着要把我满藏，像我闻到你脸红真会加速心跳，这秘密发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头有些心脏跳，与你在分手爆米花的味道，将你给的好狠狠吃到饱，热情拥抱不到，欢乐在风中爆笑，相爱大小小轻轻撞到，与你甜蜜绕幸福没人能抱，就快看不到挫折和烦恼，我乖巧祈祷这贪心的大宝，所有你的微笑所有轻摇， 随风飘逝。

却全部都忘记。若花的静谧，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醒来总会有奇迹。若花的静谧，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醒来总会有奇迹。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